我国各地工矿企业举行集会，表示支持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集会上宣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后，一些人做了讲话。他们指出，美国等敌对势力炮制了一项制裁决议，这是一种侵犯我国主权的粗暴行为，对此予以强烈谴责。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向内外表明了要同发起挑衅的敌人进行决一死战的立场，对此表示全面支持。他们说，针对美帝国主义者冒险的军事施压，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部通过发言人声明发出了更为强硬的警告信号。朝鲜人民军战略军发表了有关关岛包围射击方案的发言人声明，这些让全国军民都感到痛快。讲话人表示决心，要以消灭那些企图扼杀我国主权、生存权和发展权的敌人的心情，熊熊燃起生产高潮烈火，来坚决粉碎美帝国主义者毒辣的对朝制裁活动。